本。 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2月2号星期四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桂雅。民进党在九合一选战当中败选，尝到了认知战抹黑战的厉害，国民党则是尝到了甜头，如法炮制拿来对付行政院长陈建仁。但是呢，台湾其实过去就是国民党这样打，我们其实损失了不少的人才。国民党过去乱打一通，宇昌案毁掉了何大一，造这个浩鼎案呢又伤害了翁启惠，那现在呢又把行之有年的戒掉，他讲成叫做恋战贪财。陈建仁他放弃卸任的副总统的礼遇，而且呢他还继续贡献所学啊，金马公吼要杀神杀佛的徐巧芯啊，他就在脸书上面大酸陈建仁放弃卸任礼遇哪有替国库省钱啊，特别他点了一个名字吼，刚好是我们在座的来宾啊，是卓冠廷。那今天冠廷在我们节目上待会好好用论述请你来做发挥好，再来呢唱两句啊，吼有人出息就好命，运气用命在打拼，这个歌词的意境啊，最近是唱出了国民党某些爹不疼娘不爱政治人物的心声。桃园市议员詹江春呢，他是继徐小青呛费鸿泰之后呢，哎，他也想要选了，他就报了一个内幕，他说呢他过去曾经想要选立委可以用蛇银牙疼，只是因为他没有背景。但是呢也别忘了，其实最近出来要出头的这一些人，他们都就职议员也才一个月而已，现在落跑要选立委啊，我今嘛国民党是集体把选民动作是收嘎吗？另外一块我们从国际两岸局势来看，美国前印太司令 Davison 他访台，今天上午是觐见了蔡总统。而中国在半导体这一块被美国、日本、荷兰联手，他们其实是做了一个决定，就是限制制造晶片的机台出口，要废掉中国的武功。中国半导体恐怕喜这个情况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叫做不戏嘛，挂掉喵。稍后我们来讨论。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王瑞德。 各位好，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民党立委苏巧慧。 各位好，大家晚安。 好，欢迎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益善。 各位好，大家好。 好，左手边来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各位好，大家晚安。 还欢迎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崇文。 各位好，大家晚安。 接着欢迎的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卓冠廷。 各位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稍后还有在这个美方美国这一块非常精通的是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赵益祥会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要先来看的是今天的行政院会，这是陈建仁上任之后的第一次的院会，邀请到了六都首长来与会，六都首长不分蓝绿都出席，有别于国民党在立法院他们立院党团是一个所谓的强对抗，蓝营的这些地方首长他们更强调的是地方中央要通力合作。我们先一起来看。 六都首长一字排开，大步向前走过来。国民党的蒋万安、卢秀燕站 C 位，郑文灿还主动邀请张善政站到前排。另一边有民进党的黄伟哲、陈其迈，不分蓝绿展现团结。因为疫情关系，暌违两年，六都首长再列席，由郑文灿亲致电邀请。一个半小时院会结束后，陈建仁还办茶会畅聊一个半小时。 陈院长的这个表现呢，比我预期的更有诚意，而且很有耐性，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建请院长、武汉政治院长、花部委协调长，我最那个更快速的反应机制 提出来，北北七桃交通月票这个议题。我们也非常期待中央能够兑现承诺。 蓝营首长全都肯定陈建仁的诚意，卢秀燕还带世界棒球经典赛邀请函当面邀请陈建仁参加，而陈其迈、张善政参加院会则是回娘家。 2016年离开行政院以后，六年半没有进行政院，今天回来有点回娘家的感觉。 我今天在开玩笑说，我从位置坐在最前面的这个副院长位置越坐越远，坐到最末端，中央文灿来担任窗口，就可以很迅速有效的来解决民众的一个困难。 陈建仁新内阁中央地方携手合作，就从这场院会开始。 好，其实过去齁，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地方首长齁，嘿，要距离，就像我们这样要拉开齁，又要隔板等等齁，所以行政院会有一阵子也没有邀请了这些地方首长。但是第一次院会齁，是由副院长郑文灿呢特别就打电话啊，连没来与会吧齁，然后邀请。所以看到今天齁一早其实据说抢得头筹的是蒋得一类搞啊齁。那其他包括呢，我们看到这个是陈建仁齁，是院长，还有副院长郑文灿，那这个是陈其迈齁，侯友宜以及张善政。那主要来到这边齁，要讨论比方这个6000块全民共享的这个预算啊齁，来进行讨论啊。会后呢还有到这个行政院的玉山厅做茶叙齁，听听看地方有什么样的心声。齁，那我们看联访的时候也很难得齁，看到六都首长一字排开齁，阿里公完娃娃公齁这样子。那我们看到卢秀燕呢是特别带了这个经典赛在三月份的这个邀请函齁来邀请。而且他也有讲说他认为陈建仁院长呢比他期待的齁更有诚意，而且更有耐心。那黄伟哲台南市长他是讲说今天是一个非常友善又有效的沟通齁，谈了非常的多的问题，他认为是一个好的开始。可是呢你看哦，这些地方首长是期待说那我们地方跟中央当然是要通力的合作嘛。可是瑞德哥齁，你看到国民党在干嘛齁，国民党发动这个攻击的齁，尤其是攻击陈建仁行政院长的力道非常的强。今天已经咱其实齁这部啊，拜一高级尊了哈，已经讲了非常多次。可是今天国民党又开了一场记者会哈，国民党的发言人萧敬言他讲说啊，行政院长陈建仁呢，他用借调的方式出任阁揆啊，就是带头违规而不自知哈，这根本就是在糟蹋中研院。那其实中研院也解释啊，我们的内规当中哈，所谓什么新聘啊，或者是延任啊，重点是他是新聘的，他不是后来又延，然后站到别人的揆，那不是这款的问题啊哈，也没有违反内规。但是国民党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们居然走不开耶，是怎么一回事？ 事实上呢，那么当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啊一再抹黑民主进步党叫做民主奥布党哦，他是不是一直这样讲民主奥布党，民主奥布党的那个过程当中啊，那么他讲久了，党主席是这样，下面的人哦，那么也学习党主席的这个讲话的方式啊，一再的进行这些所谓的抹黑甚至于造谣的方式的时候呢，我说那中国国民党没改名叫中国乌贼党，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喷墨水喷墨水喷墨水，不管你怎么洗怎么清，他都不管你怎么讲事实是怎么样，他都故意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么过去不要忘记离现在最近的这个昊鼎案，昊鼎案是怎么毁天灭地是去对付我们的中研院的院长翁启惠的。最后翁启惠在海外的时候被他们怎么说怎么这样糟蹋，怎么这样子侮辱羞辱的结果，最后呢翁启惠竟然无罪。翁启惠的清白能够还吗？没有办法还他。为什么？因为你在那一段过程当中我都觉得翁启惠那个院长实在是了不起啊，他能够承受那样的一个打击，挫折打击啊。那更不要讲何大一了，何大一在宇昌案的时候，宇昌案这样穷追猛打打错了，还连一个印章盖错的方式都拿来这个胡说八道，对不对？最后官司后来又怎么样？最后官司蔡英文赢了，蔡英文输掉了相关的这个总统的选举嘛。所以呢，事实上这就告诉你，如果你要打负面的选举，你不要忘记哦，现在有一位遇佛杀佛拒神杀神的那个家伙。 你说要杀魔就算了，还要杀神杀佛。 我开玩笑，讲松山慈幼讲，伊也去半魔去丢掉松山慈幼，讲妈做出巡对吧？哈，唔知要安怎，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就对了哈。大过年的时候，咱台湾人，阮台湾人啦。阮台湾人真重要，阮台湾人讲三遍啦，阮无爱讲即款算讲啊，歹听话对吧？爱讲好话嘛。您自过年时啊开始直直讲，连这种话都讲出来了。正常情况下你不会讲出来，而且要杀的人，不是你的对手，是自己的前辈啊，你知道吗？自己同党同志。我顶开玩笑讲啊，那么警匪枪战怕的不是对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敌人啊，是什么？屁股中弹啊，或者自己人从后面开枪，你知道吗？这种被刺的感觉是很可怕的嘛。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啊，我觉得他们铺天盖地莫名其妙，你铺天盖地莫名其妙针对陈建仁的这种人格的抹煞，从论文论的跟你说该睡干啊，有嘴说啊无呢，该无关系啦，说啊歹听就是安尼啦，一个道德上一起挂名负一个所谓道义上的责任，安尼你安尼嘛，被你讲成抄袭，而且说了以后呢，你还是不承认嘛，说的人是谁？台湾闹跑王嘛，很简单嘛，王宏威嘛，他反正他就绝对不会那个认错，他也绝对不可能道歉嘛，他就吃拿到赔了几的压的心几的干了对吧？那除此之外的话，又把他变成驯兽中肥猫，等一下卓冠廷会讲那个那段就对了嘛。我告诉你啦， 那个邱明玉他不是这几天在节目上讲说有关于陈建仁默默的行善去捐钱的事情嘛、嗯？当然行善你可以选择这个等于说那自己要讲，像我的话 你比较高调了， 我没什么钱啊，因为我没什么钱啊、 可是你有捐啊，你有捐我们都有知道， 我该捐的，我觉得乌克兰我自己打赢官司、对吧，打赢官司的钱就捐给乌克兰的、我都要被他贴我的行官处理嘛，我就是这款个性嘛、但我没有那么多的钱啊，当然有人为善不欲人知啊，那个谁啊，我觉得这个陈建仁就是最好的例子嘛，从陈建仁的例子就让我想起一个人，你中国国民党在一年前，在一年前有一个总统，他在第二任要寻求连任的时候叫马英九，他在辩论总统辩论的时候说633做不到捐一半薪水，在一年啊呢，拜托一下好不好，利息加起来多少万，几千万啊呢，马英九先生你拜托你捐一下好不好，马英九先生还在享受我们台湾的相关一年快要上千万的总统的礼遇啦，总统的待遇啦，办公室啦，随付我选前啊，那么陪简书培去这个等于说扫街拜票的时候，宣传车还经过他家楼下，还有警察帮他站岗，这些都是合法的。但我问你，问题是我刚刚讲过了，这些是合法的，我没意见哦，你根据合法的东西去做没有意见哦，但问题是你自己说的捐款到现在都做不到嘛，那我问你一下嘛，你国民党出来批评的这些人，拜托姐，你们那么请马英九先生不要那么爱钱啊，你赶快把钱捐出来嘛，关出来嘛，话是你说的嘛，633做不到捐一半薪水，我也是你讲的嘛，你不要去讲陈建仁，我还不会想到你，你知道吗，还不会想到这一笔嘛，那你铺天盖地论文也好啦，什么肥猫也好，明明就不是这样，你们就故意把它形塑成这样，以他的身份地位、学术地位、无微博集团对的话，他的论文啊之多，然后在国际上面的这个学术地位，我问你啦，我们照理来讲，你三脉给波波进啦，但你不应该把他贬成这样踩到底下，他比一个枪击要犯还不如啊，背在你们口中的他，对不对齁、一无是处啊。 不要枪击要犯啦、那个中东锦啦齁，比中东锦西瓜刀割开了。 对，我是先知吧。我过年前在本节目说，如果朱立伦跟中东锦有一天见面握手坐隔壁，你们千万不要压抑。真的就这样做了嘛，对不对， 而且很快就发生了。 真的这样做了，真的这样做，我是先知嘛，对不对齁。所以你们永远都有两道标准。不过我告诉各位，这个讲起来是很沉痛。过去虽然有宇昌案，过去虽然有浩鼎案，但是过去没有像现在乌贼成这个样子，什么当他连这个选前连吴怡农对不对都可以变成黑道的傀儡， 对， 你欧北给你看欧北给你弄的电话，哇，一警国民党不会打得这么不入流，这么没有水准，那面对这样的状况，你就一定要据实以告，用真相把他打回去。 我们要打回去齁，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因为他每天齁继续欧龙谁得啦齁。比方呢在讲多什么恋战啊爱钱啊齁，赵少康先发难，然后他发动了这一波攻击之后，他那边讲说什么郝柏村多么的高风亮节，我们已经找出了资料数据齁，那郝柏村他领了多少钱，他那时候也不是因为真的高风亮节，他一行一用 big deal， 他为了选择齁，所以他选择那我君子我要退掉，我为了要更高的位置，他想要行政院长嘛。那冠廷呢很认真就去爬书，也写了脸书，对不对齁，你的公啊诶安内贡诶，然后说什么陈建仁是恋战爱钱，你是回击赵少康说金价起逃卡派起。这一张的截图呢徐巧芯拿来引用齁，那徐巧芯就在他的脸书上面写说赵少康说的没错啊，的确就是陈建仁恋战爱钱啊，他说卓冠廷呢你在帮陈建仁讲说齁啊四年啊他不领卸任元首的礼遇放弃啊，省下2300万齁，你说一共你逃卡齁有问题啦。这群人齁法律不行，数学也不好齁，那我们要看看到底是数学谁不好。他去算了齁，他的算式是这样，他说陈建仁在中研院的特聘院士齁，他的月领是至少49万嘛齁，那所以49万乘以他前前后后领的钱呢应该是2646万，那你说2300万省下来啊，说啊不行啊你这个大鱼，所以省了什么钱啊。那我想齁冠廷数学也不是很差的人啊齁，你好好算给徐巧芯听听看啊。 贵啊，现在国民党是有策略的，想把陈建仁这个社会声望很高的前副总统现在院长要打成一个眷恋爱财的人。于是呢我们就找出了不对啊，陈建仁副总统你可以不喜欢他，你可以讨厌他，你可以对他当院长有意见，但怎么会是一个爱钱的人呢？陈建仁副总统他在卸任副总统之后，我们去统计了出来，他放弃掉他每个月的18万以他办公室事务费，甚至连他医疗每年有100万的钱，全部加起来四年加起来2300万。一个放弃2300万礼遇的前副总统怎么可能爱钱？是2300万，不是2300块， 结果我们把这件事情揭露了出来之后呢，徐小新说我卓冠廷数学不好，我被这一位呢说要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台北市议员这样子讲，说我数学不好，但我才讲徐小新你才是逻辑不好吧。徐小新把陈建仁院长在中研院当特聘研究员做研究努力的为癌症的贡献的付出的薪水算成跟他不用做事就可以领的退休礼遇两个去对比，为什么我会说2300万是替国家省下来？简单来讲，一句话打爆你徐小新，就是2300万的副总统礼遇是你躺在家里看电视就可以领。 他连出去，我早上呢吃早午餐，我下午喝下午茶，我还可以出去打打高尔夫球，钱就进来了。 然后如果你要赚更多，你去民间企业继续赚，一样可以领这2300万。而陈建仁副总统是放弃掉这2300万回到中研院被重新聘为特聘研究员。好，当我们把这件事情揭露之后，国民党又有话讲了。你陈建仁，你是哪门子的专家？你有什么资格来当这个特聘研究员？一个月49万呢，比起我一个月赚3万-4万，怎么可以领这么多？观众朋友，实力在哪里？我们上网看就有了嘛。你去 research.com 去查陈建仁副总统，他在整个医学领域上面到底是什么等级的专家？有图有真相。简单来说，在医学领域中，全世界所有的论文哦，全世界哦，他是被引用排名全世界的学者第343名。你会说343名全世界什么概念？简单来讲，全台湾第一名啦，全台湾找不到第二个医学专家被引用的次数超过陈建仁。我就问，这样子是不是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的一个学者？如果你说这个还不够，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2020年当陈建仁被重新聘回中研院当特聘研究员的时候，这个聘任五年一期，经过整个中研院里面的委员2/3通过，聘的这个研究员，这过去几年时间他做了无数的研究，这三年的时间我列出三项在中研院网站就查到了研究给大家看就好了。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做了包含2020年邻苯二甲酸盐暴露跟前列腺癌关系的环境研究，搞得我们看重点是癌症，癌症相关研究哦。2020年吸烟增加的鼻咽癌风险相关癌症医学研究，以及2021年这更要看台湾东北部砷中毒的居民，它造成了这个并发病的原因长期访问研究。砷中毒啊，跟大家说，陈建仁他对台湾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贡献，对全世界非常大的贡献，他是当年第一个全世界的学者发现乌角病的病因。当年台湾中南部非常多的民众，包含饮用一些可能不一定那么干净的地下水，找不出原因为什么会有乌角病。陈建仁他当时发现砷的含量是重要的标准。陈建仁一提出来之后，贵啊，你知道吗？ WHO 马上采用，对，陈建仁的研究对，所以未来我们全世界的教科书会知道说，你水当中砷的含量会影响到你有没有得到乌角病。过去这三年不是在睡觉，继续做癌症研究，鼻咽癌继续做砷的研究，难道这样子的一位学者专家，全台湾被引用最多次数的医学专家，他不够格当这个特聘研究员吗？最后我要讲，好，当我们证明说他很够格之后，大家要讲，你薪水很高，一个月49万，我们老百姓领多少你领多少，我就要替陈建仁讲几句话，也要替所有中研院这些学者讲几句话。台湾为什么在1990年代国民党执政时期开始有特聘研究员？因为台湾的大学教授的待遇远远不如其他所有先进国家。我们大学的教授一个月10几万块，并不是依照你这个大学教授大不大咖可以个别谈薪水。我在 UC Berkeley 念书的时候，我跟观众朋友讲， UC Berkeley 最贵的一个教授极端值一年可以领9000万台币。9000万台币，那他是谁？他是 UC Berkeley 的那个美式足球队的总教练啊，他也是教职员啊，很特别。然后呢，我们学校叫做那个以前 Robert Reich， 就是以前那个克林顿时期的劳动部长，他在上课说讲说啊，我领的比这一个足球教练来的少，然后就说他一个月领多少钱？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教授都是跟学校个别谈。如果你拿平均薪资来看啊，学校教授以史丹佛大学最顶尖的私立学校，平均一年大概是700万台币，美国一般大学一年大概也有一个300-400万的台币，那 UC Berkeley 最高我刚才讲了，一年大概9000万台币。可是你跟台湾一年学者只有10几20万比，所有这一些想要赚钱的学者当然往国外跑嘛。所以我们中研院要留下最优秀的研究员，在1990年代设了特聘研究员，后来呢薪水有做一些调整，现在一个月49万。我问一个问题，这高不高？我们的中研院的特聘研究员哦， 49万一个月，大概跟香港一般教授的待遇差不多，一样是总特聘研究员，研究机构最高等级的等级。中国一个月给你100万，美国一个月给你300万，香港一个月给你200万，新加坡一个月给你175万。如果你认为中研院的特聘研究一个月拿49万太多，导致的结果就是 他们就人才就外流了， 全部外流、现在已经不够了，留在这里的这些全世界最顶尖的学者专家，是因为秉持一个爱台湾的心留在台湾，继续把研究的成果贡献给台湾。如果你连这样的心思都要嫌，看看其他国家的做法，再来看看我们是怎么对这些我们应该珍惜的优质学者。 冠廷补充一下齁，因为你上面的薪资齁，是不是台湾十几万是说一个月啦齁，所以刚刚是有点口误嘛。 口误齁。对，十几万是一个月，一年大概200万台币啦。对。 好，来，我先请教易善哥齁，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国民党一直在炒作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明明知道说陈其仁他获得齁，在比较是宗教方面，他不是有圣骑士的封号吗？在学术界的地位也非常高，可是他们却偏偏讲说哪门子的学者专家齁该吐槽啦齁，吐槽说啊又很恋战位置啊，又很爱钱啊。我们来看看齁，陈建仁他获得齁，他不只是在就是说中研院的地位很高齁，他在2017年获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2021年呢，他是获选为教廷梵蒂冈宗座科学院院士。那这个教廷的院士齁厉不厉害齁，台湾只有两个人入列。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部分呢，谁是里面的成员齁，成员有包括霍金，厉不厉害，霍金是美国物理学家齁，他也是院士。那台湾有7个人齁，包括李远哲等。也就是说呢，陈建仁他其实真的学术地位影响非常大。可是呢，一个这样子地位崇高的人齁，居然从天堂被打到地狱去，然后说这是哪门子的专家齁，而且还可以讲到说戒掉，然后讲说是什么国家的不幸啊。那所以我请教你怎么看 国民党攻击他的目的或者是他原因，其实是胜选的嘛，因为3个月前他们刚选赢嘛，觉得抹黑扣帽子恶意攻击这样制造的网络的流量，不断的散播假新闻是有效的，所以有效的他们觉得这样可以继续打啊，就打陈建仁，因为明年还要继续选啊，要选总统要选立委啊，所以他们攻击的目的是为了选举。所以朱立伦破题就已经讲得很清楚嘛，他说陈建仁叫做那个过渡的内阁，是看守的内阁。啊，他要是交给国民党的，你看多骄傲。我准备要来接吧啦，你是贵都的啦，你是看守的，替我看看而已啦。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陈建仁内阁的时候，难怪国民党所有人都一涌而上嘛。因为在王宏威，因为王宏威好了，刚才讲的绕跑王宏威，他可以说我打击论文、攻击论文抄袭这件事情，我就绕跑都可以当选，所以他就继续攻击你是论文抄袭嘛，没有事实的情况下继续说陈建仁你的论文抄袭啊，更不用说赵少康后要选总统的，还有一堆啦齁，要选立委，立法院现在说的立委接下来都要初选了，民进国民党都要办理初选啊，所以的情况下就不断的制造这些恶意的抹黑跟攻击。所以你要听这些政客的话呢，我今天昨天看了一则新闻，其实非常感动，叫台大医学院院长，台大医院的院长吴明显，难怪柯文哲不骂啦，因为柯文哲是台大医生，所以他不敢骂，因为医院的院长都在肯定陈建仁。 不好意思，我想要吐槽一下齁，柯文哲他卸任了市长之后啊，不是回国去当 这个 原本就回到台大嘛， 他是台大教授， 对， 所以他是申请退休。 对，可是问题是。一跪自己只能勾位娘娘，然后呢，然后退休金入袋之后，拜拜拜拜，我先走了。 对， 他是这个样子哎、 是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们不去攻击柯文哲，来攻击陈建仁，然后柯文哲也不敢攻击陈建仁啊，因为他太清楚陈建仁在医学上面的成就，因为连台大医院院长都昨天都受不了，跳出来说你们不要因为蓝绿的斗争，因为政治上的态度的不同，来攻击陈建仁在医学上的成就。刚才。那个我们也讲得很清楚，对，冠廷也讲得很清楚，那不管是尤其是乌角病的这个病因，他这个公共卫生上面，从1960年代这个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因为中南部有很多的工厂，因为那个工业发展，所以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很多的环境标准还没有设定的时候，产生很多的污水往地下水就排放，让我们中南部的很多的民众就喝了很多所谓受深污染的这些水源地下水。所以这陈建仁带领的研究团队到了台南高雄附近去研究这些病因，他查出了他的病因是砷，而且这个砷 这个砷的这个重金属的这个重金属的元素不只是被台湾所采用而已，整个国际也把它定为它的标准。定为标准之后，整个国际环境把所谓的水含量的砷的含量从 50ppm 变成 10ppm， 变成一个国际标准。你说这样的贡献，说真的，你马英九说真的，你朱立伦跟赵少康连上脚毛都不到了。 出捷运站就能看到公共垃圾桶，民众路过把身上垃圾随手一， 就是包括跨袖。 所以国民党就是为了骂而骂，为了选举而骂。那从初一骂到十五，说真的，大家过年的时候，其实台湾人其实不喜欢说你过年的时候还在骂别人。他们不是我从过年期间就不断滑手机的时候，都是他们在骂我想说，过年期间单打的政论节目也没有开啊，名嘴也没有在讲啊，为什么国民党还可以不断的骂啊？从初一骂到十五，然后现在元宵节快到了继续骂。原因就是他们发现这样的制造假新闻，透过网络作战、认知作战的方式，对国民党选群是有效的，所以他们不断的制造这种仇恨值，那就是为了抹黑陈建仁，来制造他们年底在立委跟总统的胜选。 贵瑶补充一下，那么因为赵少康说啊，郝柏村他高风亮节啊，那么针对该领的国家制度给的那合法的，我都没有意见。总统副总统啦还是谁啦，那只要是制度有的齁，你该领你该领的几细人那样的几细人光荣不一点。不过对于赵少康说这个郝柏村高风亮节一属龙白那样的第二啦齁。1993年2月27号郝柏村那么从行政院长的这个位置呢卸任下来交给连战嘛齁。那么他到2006年8月23号当时的行政院长都要喝喜苏巧慧尹老贝叫做苏贞昌。苏贞昌的时候呢裁定从当年2006年的8月开始呢停止卸任阁揆的这个相关的礼遇。为什么？因为没有法律。无法律是没有国民党是根据没有法律的忧郁。 国民党时代他就是惯例啊，我安内外但有谁不好，我电话是给你出 的。我跟你说坦白的啦，拢总样话做。每个月汽油600公升驾驶一个人，然后加班费35个小时，这都小事情。13年一多年13年干 啥干啥。13年哦。 13年拢总干啥汽油啦电话费啦司机的薪水加班费啦，加拢总年1067万。 这些1067万， 不好意思， 现任可以领这么多， 不好意思，水电这是民进党的功啊，你知道吗？那按照惯例，干他加点的，加几千万的嘞，水电不算哦，奇怪，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水，他们家的水费一个月好像要4-5千，用电费要2-3万，水电还不算哦，如果再把水电费全部都加进去的话，那不得了，这电费不是重点，我够一共，因为我在本节目讲过嘛，郝柏村他睡觉的时候。外面是他已经卸任行政院长，他什么都没有了。外面竟然还有一排的宪兵，还有警察单位，还有这个等于制服员警、警备队跟派出所的人，全部在帮他站岗，完全没有法律。这个新闻是我写的，我写的隔天撤哨，你知道吗？我们台湾中华民国可以这样干啊，因为你们国民党的惯例就可以这样干啊。你如果有法律有制度，我都没意见。该领多少算多少，我嘛没意见。只要马英九把633做不到，捐一半薪水捐出来，其他无所谓，你知道吗？可问题是，你中国国民党要去指责，竟然把陈建仁打成一个肥羊的时候呢，你自己看看，回头看看你中国国民党做了什么事，拿了多少钱啊？ 好，来，我们再看哈，这个自由开讲是一个邓鸿源的他是大学教授哈。他说什么齁，他说以前国民党齁的宇昌案啊毁掉了一个国际知名研究艾滋病的专家何大一。今天又有这个浩鼎案齁差一点毁掉了翁启慧。国民党可以说是毁灭科技人才的杀手，这样的政党还能够继续让它存在吗？这不是现在的新闻。这是2021年的时候他对于国民党的批评，但是国民党没有改进啦齁，没进步啦。那委员我想请教齁，其实这边有一篇报道齁，它是2016年的报道，他就讲到说齁，中研院的院士哈佛退休的荣誉教授陈良博，他讲说你知道吗，其实呢今年度齁 ,2016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一定是翁启慧夺得，他的推论。他为什么这样推论齁，是他们那一个领域的齁，他认为说在世界的 谈化学的这一块的领域齁，伊那是讲第二，不然刚刚讲第一啦齁，所以他说第二名离他的程度还差很远齁，所以大家公认认为他应该会得今年的诺贝尔奖2016年齁，因为他的贡献是前无来者后无古人齁，然后可是当年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因为浩鼎案，所以翁启慧他就跟这个诺贝尔化学奖就擦身而过了齁。那我们已经知道说，诶，郭冰栋你这样子的一个对于国家人才的伤害是怎么样的大，可是他们居然齁为了选举啊，我就这样操作，我酸牙想多啊，食髓知味耶，你怎么看？ 其实今天就大家又开始想到翁启慧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个人是很感慨，因为这个案子啊刚发生的时候就是我刚好刚进立法院的时候，所以当时我刚好在教文委员会，要质询翁启慧的就是我们这一组啊，所以我看到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学者，台湾顶尖第一名的学者，中研院的院士站在那里接受国民党委员这样的谩骂、批评、指责的时候，啊，也俗文人啊，这好假呀，他其实没有办法应对那样子的一个毁灭式人格毁灭式这样子谩骂抹黑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你有没有 A 钱？你有没有泄露内线消息？等等，那个真的。那个场面很难看啊，真的很难看。所以我们看到，然后翁院长当时还有机会啊，我们坐下来谈谈看，他说我真的没有，我这个就是一个研究，我打了一通电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把这一通电话泄露成说是我内线交易，结果经过这么多年之后现在还他清白。可是当时他是连国都不能出，当然不要说能够领诺贝尔奖，这就是国民党毁灭人才的状况啊。所以今天又再一次的陈建仁这个案子又出来了。那我觉得刚刚讲了那么多，我们其实就是我觉得各位观众，我们开始要能够变成反驳事实的一个尖兵一个前线啊。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一段时间十天来对陈建仁的毁灭是铺天盖地，可是事实就是很清楚啊。2015年陈建仁受到蔡英文总统的邀请成为搭档的时候，这么优秀的学者，当时的中研院士已经立刻辞掉，辞掉哦，辞掉，讲三次，当时2015年他就辞掉了中研院院士成为搭档，不知道不知道酸牙不呢，不知道呢，他就辞掉了哦。所以你要说他这个是爱钱吗？他眷恋这个位置，什么49万，这个完全不是嘛。好，当了副总统之后，一直到2020年卸任的时候，他又放弃了刚刚我们说推估下来可能有2300万高薪的副总统的礼遇，这个放掉了以后他回去做研究，这个回去做研究正是因为刚刚说他非常非常卓越的贡献，所以中研院是新聘新聘新聘，在这样的状况下回到了中研院，任期就是从2020到2025，五年的时间，所以现在他回来这是依法借调啊。各位，什么叫做依法借调？依法借调的意思就是马英九时期这么多人啊，大家还记得吧，观众朋友的话应该都还记得，这些人曾志朗、朱静一、江宜桦、李鸿源哦，叶匡时，这最近跳出来骂最凶的这叶匡时，他本身也都是教授借调成为阁员的，这个事情这么清清楚楚在这里，更不要说贵啊，刚刚说的，大家现在最有印象最大的借调组，各位啊，就是这个借调八年完以后回去一个月，不做行政职啦，我只做教学啦，吼、哦，把退休金领好领满的柯文哲柯市长，可见得这个就是依法嘛。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实在是要跟大家说，我们哦，现在不要只听到谣言以后，然后骂民进党政府不没有作为，我们应该要把这些资讯收集起来以后，可以每一个人都告诉大家：第一，陈建仁的资历完备；第二，陈建仁确实是当时2015放弃了中研院，后来2020放弃了副总统，现在他依法留职停薪。 遇神杀神，遇佛杀魔啊，惊死人啊！你知无？过年时你去讲这款话，咱台湾人正常的台湾人未去讲这款话。 没有领两份薪水，绝对没有领两份薪水。现在是依法留职停薪的，来担任行政院院长，为大家来服务。我觉得这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大家应该要替他说清楚、讲明白，替陈建仁捍卫。 来重温议员哈，安德瓦的清稿啊哈。因为其实蓝营哈，感觉有一个主攻手之后，那其他人哈紧咬着不放，那也有岔出去的战场哈，什么姓大坡的啦哈，就是很夸张的那个战场也有开啦哈。那包括什么有这个王宏威讲说论文有抄袭呀、啊。 啊，个唔是嘛哈。那但是我觉得爱钱的这一块哈，是很多人哈继续卯起来打的啊。我来清稿哈，这边有一个哈，我其实他的粉专名字我也懒得念，因为我点进去看之后发现他是新成立的，大概只有600多个赞啊哈，所以他应该是为了蹭，我认为他是为了蹭啊，大概快点挂掉哈，可能他会成为一个网络上新的一个意见领袖啦哈。那他讲说什么？早在2020年，陈建仁在卸任后的2个月就跑去辅大当讲座教授，哈、哦。那当时新闻标题哈、哦、是想说，哎，他去当教授，而且他其实是不领薪水，他主要是为了要奉献，哈、哦。啊，可是啊，这个粉专的主人呐、啊，哈、哦，他说什么？他说他就去查，哎，他有在这个学校里面当董事啦，哈、哦。那虽然不知心，可是呢，他去查了之后发现说有领那个车马费啦。那车马费分别有76000跟102000块的，哈、哦。所以他说啊，你真的说他不爱钱吗？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是，哈、哦，合理的属于你的钱。领了又怎么样？这个叫做爱钱吗？啊，就是艺术，就是说，譬如说崇文哥你来上我们节目啊，车马费、通告费，不好意思哦，请捐出来，对不对？你要回捐到我们单位，你这个才叫做不爱钱吗？ 其实贵阳你知道吗？哈，台北市政府所有的体系里面，薪水最多的是谁？你知道吗？不是市长，也不是副市长，义善哦，我们义善兄哦，他曾经哦在我们文基会里面当过。台北市政府体系里面，公务体系里面最多钱的是联一的总院长，你知道几块吗？40几万，但是都在医疗的领域哈，他的学术地位，我在这里也肯定了哈，这个陈建仁的学术地位，包含在我们医界的这个地位，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撼动，而且是他真的有很多的成就。那你看呢、哦？我们台北市联一的总院长都可以领40几万，当然不到49万了。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46万左右了哈。那其实看起来哈、哦，这个他是应得些。我平心而论呐，哈，平心而论就是说，陈建仁当行政院长哦，当然跟这个我们乔委员在现场哦，跟这个我们之前的苏前院长是不一样的风格了哈。嗯。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在野党希望能够去。严厉的监督他，但是齁、哦、我发现齁、哦、这个严厉的监督的方向齁、哦、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党里面有下同意的指示， 起码中枢神经快跳 是不是，起码我们没有，是不是因为大家想要选举齁、哦、然后这个大家这个希望选举能够齁、哦、你看我们这个媒体也讨论到好多天啦、啊、大概10天有了吧齁、哦，所以也 不是啦，因为吼抹黑这种东西吼，你哪不回应？那个动作真正真的嘛？那个动作真是杀人，真是杀人！然后真的以为说啊，真正有台 湾吗？但是我发现吼，其实对大人哥吼，其实他在协助地位跟钱的这个部分呢，他领开他该领的，我觉得这个是个人的隐私啦、嗯。那我们去接他的隐私，在道德上面呢，我觉得也过意不去啦。该你啊，我这钱，我觉得他也不应该，他也不会去有多领或异领的部分。至于借调调来调去，大家符合法律的这个程序就好嘛齁、嗯。那其实我觉得方向性应该是用更严厉的方式，但是是要提醒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大人哥未来，让陈建仁行政院长未来能够去做更好的这个施政，我觉得是对社会比较有帮助。 你也觉得说方向走偏了嘛？ 没有，因为这一次打的看起来齁，民众不是喜欢的啦。在我们就是在监督的过程里面，当然立法院有自己的职责，但是呢，要我觉得要胜选要开心一天就好。旧有的版本哦，像我们苏院长，你用这个方式，或者是过去的几个这个案例，这种方式可能可以。可是呢，你用这种方式质询大人哥，未来如果质询大人哥会不会比较？我觉得不会比较好。 监督真的要理性哦，因为讲到借调这种东西，说坦白，我们在讲论文、讲抄袭、讲什么哈、哦，其实距离观众都是远的。那我们为什么要把它讲清楚哈、哦？借调，马英九自己有没有被借调过？有嘛？好、哦，来，我跟你讲，马英九的好朋友金普聪也有被借调过，而且呢，这是金普聪自己说的哈、哦，他是政大新闻系哈、哦，他说啊，规定的鞋当借调嘛哈、哦，所以他当初呢，自己哈、哦、去出任台北。是新闻处处长的时候，借调满2年之后呢，他就回去教书，教了3年之后，哎，又来邀请他出任台北的副市长哦，他又二度跟学校提出了借调的申请， 戒掉不行吗？戒掉 OK 的啊，可以的啊。那宇韶老师哈，除了这个以外哈，我其实还想要切入一个点哈。当我们在这个这样的攻防，蓝绿哦都有非常多的意见领袖，冠廷很认真呐哈，每天都会针对这个大人哥被黑的东西赶快回去，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被留校查看哈，有两位我们也很关注说啊，他有没有在那个世界里面哈，有没有帮忙党的阁揆啊，或这些阁员在说一些话？我今天去看了一下高嘉瑜委员的脸书啦，他的脸书哈是也是去一个可能是春酒吧哈，然后他就说大家看起来这么开心哈，一定是因为我手上拿的不是麦克风啊。昨天他在立法院哈，记者有问他说，哎，那个赖清德副总统啊，他现在就是应该是定于一尊嘛，那有没有可能陈建仁出来跟他拼呢？他的回答就是说，出来的机会应该是非常的低啦哈，0.00000多等等的哈。他去评论这个，可是他有没有想过说，要帮陈建仁阁揆讲个话？然后再来呢是，这个王世坚议员，王世坚议员他昨天有上节目，今天也上了这个黄光芹的网络的节目，那他还在干嘛？他还在骂苏贞昌哦。我等一下让小慧委员也有一个表达的机会。那我先请教宇韶老师啊。说坦白的齁，这种东西跟党自己的事务有关的齁，那不管是党的发言人啊，党籍公职啊，都会觉得我们也要为党尽心尽力。那你现在来看看这两位齁，你有什么样的评价？ 过年的时候呢跟朋友聚餐，朋友呢开了一个玩笑说呢，宇韶老师唱一首歌惹恼所有人，各位知道吗？我用什么方式呢让所有人生气？我就唱垮掉的心灰灰，每个人说你没事唱这干什么？ 这首歌本来很受欢迎的，说 被唱黑了。 现在呢变成是呢这个黑啊，高嘉瑜啊，或者是呢让人家生气的歌。你要想看我那些绿营的，应该讲是深绿的朋友，对民进党的感情有多深？然后呢，针对高嘉瑜那时候在呢选党主席当天唱这首歌，他们很不以为然呐、啊。其实这是高嘉瑜或是呢王世坚议员啊，不要说戴罪立功啦、啊、刚刚好呢是呢搬回自己身价，对党啊，因为我们对你的批评质疑是什么？你为什么没事到友台，尤其到蓝媒啊，枪口对内，对自己的同志，对自己的候选人，对自己的政务官开枪嘛、啊、现在新人新气象，大人哥这个要帮他说几句话难度真的不高啊，表示个态度，也不要说政治正确，基本上就像我来做个简单示范呗，就事论事不是很难吗？刚才我接桂雅这个球嘛，桂雅的老师就是金补充嘛，金补充自己说的，他第一次戒掉是什么时候？马英九刚当上台北市长的时候，他是他的新闻局局长嘛，从政大新闻系戒掉出来当台北市新闻局长，我觉得恰如其分啊，这也就是我们认识的金补充嘛。我还旁听过他的传播理论跟新闻学嘞，因为我觉得他是这方面的泰斗嘛。有没有人说呢，他当了两年市长的时候又回锅呢，回去政大新闻系当了三年教授。我可不可以说金补充啊恋战权力爱财，当初也没人这么说啊，对金补充的批评呢、啊、基本上是出具政策，对事不对人。后来的金普聪又被借调出去当台北市啊副市长，这时候别人说他贪财爱权也没有嘛，因为呢事情就有一个简单的标准。后来金普聪为什么放弃借调？他自己说的，政大新闻系规定只能借调两次，每一次呢两年嘛。后来他当国民党秘书长，他要当国安会秘书长，他当驻美代表，那是你的选择，系上有规定。所以呢，难道中研院就没有玩法，中研院就没有规定吗？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说高嘉瑜跟王世坚拿这个东西来回应一下难度并不高，但我觉得他们不是中的深中毒啦，他们一定啊，他小哦，一定他们已经僵固了。简单来讲呢，他们的人设现在自己呢已经入戏甚深了啦，反民进党或是唱反调、啊、这个已经变成是他们，否则他们怎么在蓝媒生存呢？巧慧委员要回应之前，我先说啊，坚科啊，现在新人新气象，苏院长这两天你可以表示一个关心嘛，我周遭所有朋友因为苏院长啊身体为恙啊，腰啊去做个微手术，我相信所有人线上祝福不是很难嘛，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展现一下人性呢？ 政治恩怨或是你对人家的主观看法可以摆旁边的。我们说私私有两种，但我跟各位讲，退将也有两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个捷克刚当选的总统帕维尔跟蔡英文总统视讯，勾起大家对这个人的好奇。我跟各位报告，他有三个很特殊的身份。第一个，他是军人，他是上将退役。第二个，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第三个，退伍之后呢，他非常热爱民主反共。结果呢，我们来看看国民党的退将投降者联盟，个个都上将，每个人都有丰功伟业。吴思婉不用讲了，纪律你也不用说了。陈振湘2016年去中国访问的时候还提出蓝八点，陈廷总前陆军上将说呢，台湾战力是零。黄信强、李珍玲基本上还说呢，只有统一不能分裂国家的强盛。李珍玲是我做兵的时尊啊的陆军上将，他说要朝共促统。夏银忠，我前面讲都上将呗，这个空军上将说不要分国军共军，我们都中国军队。那我们可不可以讨论这个？我们可不可以呢，在现在诡谲的国际形势跟两岸关系之中呢，我再度给坚哥喊话吧，因为坚哥蛮反共的，我了解啦。高嘉瑜的态度是什么？我觉得我不管他了啦。是不是这个时候是你表态的好机会？从呢政策的观点，国民党你灰呀，硬灰呀，为什么？各位可以发现呢，打陈建的人呢，要不然就要初选，要不然要选总统。刚刚好拿这个东西呢来撑自己的声量啦。国民党让我们一直跳针。结果如果我们不回的话，有些不知情的选民说民进党导航啊，民众都这一题啊不想再辩护了。不是我们一直要回应或者拖说人下水。我说了金溥聪啊基本上是无辜的，或者是说呢江宽是无辜的，谁害你们的？请去找赵少康算账。 我觉得你讲退将齁，我主要我感觉是因为前两天有人在讲说陈建仁米虫。那退将他们是领退俸，我们也不会说他是米虫，因为那个是国家应该要给他们的一个这个就是礼遇嘛。他们也不是米虫，那可是呢陈建仁是他去工作居然还会被说成是米虫，这 就是让我们觉得说这些小回不功利啦齁诶说在。那但是齁侨会委员是这样的齁，院长已经出院了吗？ 对，这戒掉现在从最后一句，因为我跟乡亲讲的时候，刚才一句爱讲就是戒掉就是留职停薪，是领两份薪水，这样就好了。其实大家就都懂了，因为国民党就故意乱把他倒这会，好像说他来了以后还要领中研院，又领副总，又领行政院长，又领这个，所以戒掉是留职停薪，没有领两份薪水。 那院长出院了嘛？ 院长很好， 院长出院， 院长很好。哦，台湾的医疗技术真的很好哦，我难怪这么多人会希望到台湾来做医疗手术，而且真的是对未来很好的生技产业。 啊，不是啦，我要请教的是讲吼，院长会看新闻 不？ 一看到这個，敢会感觉讲啊奇怪，这個、人哪过来呀、啊？啊，我有贡献都无搞我娱乐，啊我哪啥物拢好讲这歹的。 我补充讲啦，院长在交接的时候讲了一句话，非常感动，叫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范仲淹的那个 《岳阳楼记》。 伊讲啊，我第一挂靠，我嘛关心这個民进党有嘅发展。咱看迄三个人吼，赖清德、陈建仁、苏贞昌，那2019年交接嘛，这三个人。那时候赖清德是兼交副总统，那个陈建仁是兼交是副总统， 对对对。 他、这次是赖清德是副总统兼交。其实小英 A 卡的这三个人代表啥？代表着民进党的团结，代表着民进党的承担甲责任。啊，那个嘛，我另外三个人，民进党三个人叫尖尾鱼啊。伊都是不断的在配合国民党，你看、国民党现在因为打什么论文啊，打学术地位啦、打这个什么借家打不完了，开始在分化民进党哦。好，伊讲吼啊，苏贞昌柯林出来算，然后三位柯林出来，陈建仁毛柯林出来算呐、台中五柯林出来算， 就警匪就是警匪枪战屁股中弹呐、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看啊、王世坚的开始不配合民啦，配合民讲哦，你看啊，苏贞昌柯林讲话柯林出来啊，所以王世坚。何志伟跟高嘉瑜就是配合国民党在打击民进党的分裂民进党的三个人。好，我要讲说民进党有团结有责任有承担也有分裂。这三个人就代表了民进党的分裂跟的因子。所以我告诉你说大家卖够雄心这三个人共有因跟网红跟国民党家网红化都赶快啦。其实是因为因为他们说 网媒，还是讲统媒，还是蓝色的媒体，对，串他们的声量出来，他们也要出选啊，他们可能选立委啊，所以他们都不断的是用打击民进党的方式去制造蓝营媒体对他们的声量的创造，然后去让他们有高民调。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不要为了自己的选举去伤害到自己的党啊，哦，这不是当台湾人应该爱走的代志。 嗯，委员，你够有被表达不？啊，我刚刚你是风度翩翩，那也不要说让他们，就是说可能担心，哎，你那是讲什么党建的，你要啊吼，搞不好那个后面开枪的又打到自己人了。 不啦，这的不要乱讲嘞，这哪公告王世坚坚哥哈，嗯，这哦其实是 你跟温情喊话， 就复杂呀，还感情就复杂的啦，因为温龙特。王世坚坚哥走算鬼啊！你若看伊即卖服务处，迄门卡靠够印定的凶呢，到即卖要搁大底下啊！所以这个人，阮过去的时阵确实是有靠伊走算鬼，过过去是占有呢。但是即卖现状会变作是安尼，坦白讲，我嘛唔知啊，到底就是嘛唔知啊，对一个政策做了无够好嘛唔知啊。因为你从头到尾你看不出来他对哪一个政策是有更高明的见解可以提出来，其实没有，但是他不断的是用人格的抹杀抹黑嘛，就是这样。但是刚刚宇韶哥说不晓得这几位齁是得到了什么样的镜头啦齁，我感觉是这样啦，可能是齁高流量，这个时代高声量高流量让大家忽然间很喜欢这个题目，因为你看坚哥现在拿出来一共白条现在都没好，但是伊若讲到苏贞昌三字，哈，拜托，迄卡梅拉十几台、二十台拢有啦。这听说台北市议会这个下午两点还要特别有一个时段是坚哥开讲嘛，就是等他出来，今天要骂苏贞昌，看要骂什么啊？这样就会是今天的头条了。所以这样子的方向声量，当然这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这对于感情我是真复杂啦。但是再说一个，我们其实如果你是同样一个队伍部队在前进的话。我们为了同一个目标正在攻坚，最怕的其实就是有人枪口向内，而枪口不但向内甚至向后，你打到的到底是谁，我们部队还能不能前进，我觉得这非常有问题。这个时候领导人能不能够处理枪口对内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严肃需要认真考虑的。你到底是要把他的枪口调整过来朝外，因为他是不小心的不是故意的，还是这个人已经把枪口持续的朝内，这个也应该要了解清楚，这是领导人的责任。 嗯，好，来，冠廷哈，侯立波兄啦哈，就是说枪口对内跟对外的问题。那事实上哈，我们说在这个陈建仁的攻防议题当中，蓝绿各有攻防。那冠廷哈，啊，无你都无带无机，你咪来当讲啊，麦克风啊，或者什么，你去踢足球或者什么的，你就会发现武器伤害嘛。可是我看你很认真很尽责，你觉得说我们身为一个代议士，而且身为民进党的一份子啊哈，该讲清楚要讲清楚。 我关键是国民党现在的风格，佛党杀佛，神党杀神嘛。可是过去被他们乱杀掉了，他们有没有道歉？你所有事情要真凭实据嘛。如果你认为有错的事情，你拿出证据来，大家好好讨论。我简单讲一下，之前翁启惠的浩鼎案，为什么大家觉得应该还他的公道？国民党当时乱杀一通，现在有道歉吗？我就讲这个例子就好。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全化学界的人都认为说，翁启惠你应该要得奖了。评审团来台湾啊，因为当时的浩鼎案，翁启惠无法去见诺贝尔的评审团，结果就让他失之交臂。后来的宇昌案，何大一，我简单讲，让台湾流失这个重要人才。当时他气到说，台湾的人不欢迎我，我去其他国家服务。结果在2020年，我们新冠肺炎，他带领哥伦比亚大学的团队，后来找到了对抗新冠肺炎的抗体。这个本来研究的成果可能会留在台湾的。国民党到目前为止，这两个案子，他们全部都无罪。你们有一声道歉吗？没有。而且更让我生气的事情是，陈建仁，你们现在去批他说你领的钱太多，但2011年12年前我去找出了立法院的公报，当时你们国民党是怎么讲的，我们看两位委员的论述就好。这一位是蒋乃馨委员，他讲了什么？中研院在五年之内退休了62人，辞职了61人。重点是下面，导播我们看下面，他说哦，人才为什么会被挖走，被国外挖走就麻烦了哦。人在国内还比较好一点，他的研究也一起离开了，表达了说我们人才外流，对不对？另外一位国民党的委员郭树春委员，他讲得更直白，他说这个人才外流已经是国安的问题了。郭树春委员讲到了大白话，下面讲的这一句话是重点，总是为了钱，就这么简单。 所以国民党的委员在12年前质询当中研院院长的翁启惠，是说我们中研院的待遇太低耶。郭树春委员最后讲了什么？他说你要将心比心，我当任院长这样的薪资可不可以，下面的研究员薪水可不可以，你要用这样的方向去讨论。所以当时翁启惠院长去跟委员讲说，哦，所以我们呢，在以前就有设一个特聘研究员，有一个合理的制度出来。郭委员最后还讲，人才外流是国安问题耶。哎，国民党的委员们，国民党的主公们，十二年前你们去嫌中研院待遇太低，要把人才留下来，为什么十二年后陈建仁去当这个院长，你会去说中研院领太多？你这不是双标？什么是双标？ 所以国民党吼嘛，唔当安尼天天特特啦吼。接着我们来看吼，也是国民党党内吼一个这个氛围，就是说，立委的部分吼，自家人要抢立委的席次吼，所以嘛是冰冰冰冰吼。我们来看，包括像是徐巧芯啊、游淑慧啊、张思刚吼，我们崇文哥其实也有意思啦，近期还没进行标台啦吼，然后有机会要进军国会之后，包括钟小平他也说伊马贝来酸李贵，而且钟小平讲说他要号召20个蓝营的青壮派的议员，要组成一个跨县市的旧党。救国连线，欸，这个其实为什么要组成这样的名目的一个连线齁，很有意思。我感觉他是不是在说，啊，现在老将叫做回党灭国，我们一起来看。 党主席朱立伦这一站到花莲党部新春团拜，期盼开工讨个好彩头，但朱立伦恐怕还得先烦恼国民党内面临世代交替风波。继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芯表态进军国会，罗志强助理也穿上大安区立委候选人背心行走基层，钟小平同样证实要选立委，甚至还串联20位青壮世代蓝营议员组成跨县市的旧党救国连线。 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让国民党的立委单独过半，那同党的议员有些有好像后果这样多凶狠，我认为年轻人是要栽培的。 这番话说得很酸，钟小平剑指自家人，正是因为国民党资深议员秦惠珠日前接受媒体专访时直言，青壮派议员喊世代交替是为己谋权行斗争之时逼退老将，而已经表态的也正面回击。 我想参加初选是每一个从政党员都拥有的权利，所以这种说法应该就是单纯的想太多，或者是宫斗剧看太多。 我觉得这不是宫斗剧，国民党过去没有说年轻的去放话否定老的，好像就是要把别人汰换掉，我觉得有争权夺利之嫌。 尽管背下战帖的蓝营老将态度低调，但就怕党内上演世代斗争，朱立伦也赶紧隔空喊话。 有关于总统跟立委的提名的作业呢，我们会在3月4号南投的补选之后再来讨论，那现阶段我们就是全党团结一致。 但在国民党端出让人心服口服的初选机制之前，世代交替茶壶内的风暴恐怕不会落幕。 好，为什么是风暴？因为徐巧芯讲说齁，他是神党杀神，佛党杀佛。昨天这个议题呢在发酵的时候，费鸿泰也会被问到说，欸，徐巧芯要挑战你，费鸿泰说什么齁，尊重啦，身边两个快点，我都尊重齁，我的竞争对手只有我自己而已。他讲说，哎，他到底有多么的认真齁，在基层在做服务啊，包括齁，哎，我以前的这个办公室齁，就是在中仑市场旁边，你来快点，报税季节的时候，费鸿泰就在那里摆摊齁，帮一些长者齁来做报税。他说我这样的服务已经28年都没有停过了。但是呢，在徐巧芯之后，今天又有另外一个人跳出来齁，那个人是谁呢？是詹江春啊。詹江春他是桃园的议员嘛齁，那瑞德哥，詹江春呢他在脸书上 PO 了一篇齁，他说你知道吗，我2019年齁我已经投入了将近400万齁，然后去选立委，而且呢我赢民进党的对手郑运鹏10几%哦，可是呢算个几半了齁，一通电话跟我说你还年轻齁，然后就说啊这个资格就拿掉了齁，我们要换陈根德来上阵。所以呢他的感叹是这样啊，他说呢他有想要再一次参加立委的初选，要但是呢他认为说党部不知道会不会这次换一个说法说，欸，你立委啊你年纪比较大，上次说你太年轻，这次说你年纪太大齁，然后让其年轻人来，他担心会不会有这个事情。他后面还讲到说啊，在国民党呢可能齁没一个好的头家，没一个好的爸爸栽培，一辈子可能只能选议员了。你觉得他这样的感叹怎么？ 事实上，这是跟这个两个党，民进党跟国民党两个党的特性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 那么在民进党内底对吧？哈，不管你立法委员然后还是这个升公议员然后，大家很公平的。当然，年轻人他有所谓的加权呐、啊，可是大家要一起来比民调，比民调。那么你在民调低的人呢，你不管你是资深的还是之前的，你就出局哈、哦。这是游戏规则，是我来评的评论。詹江春是非常有这个资格的，本人两年多以来跟詹江春在法庭上啊攻防互就打来打去啊，我在刑事的部分告他告赢，在民事的部分告他告赢，而且告赢12万，哎，伊马金阿萨利呢？他马上就会来给我，你知道吗？所以呢，我跟这两年来跟他在官那个打官司的法庭上面的攻防等等啊，我非常了解这个人啊。不过呢，我们平心而论呢、啊，他的这个不平之名对吧？哈，不管伊家里有啊，我了他今天也在那脸书上讲嘛，我开400万去参加的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的这个筹算，我们应该很公平的讲，如果是补选的提名，立委的补选提名，因为有另外的考量哦、嗯，所以呢，你可以用征召的，但如果在普选。就大选，好像明年2024年啊 ,2020 年这样的大选对吧齁，你应该要有个初选的一个机制啊，先协调协调不成就初选，很简单嘛。所以詹江春认为我开400万啊，结果呢开一半你搞我保修，我民调我认为我民调变异的开管啊，结果你国家保修嘛。那他当然会不服气啊，可是这也凸显出国民党啊在某些地方的时候呢，那个人啊人尤其是高层他的这个等于那个权力太大，所以让詹江春齁、有这种所谓的这个不平之名啊，其实在民进党来对，光光坦白的，民进党里面各位年轻的能不能这个等于说去挑战那个资深的？可以啊，民进党的嘉义市的立委跟台南市的立委都有被年轻的议员挑战，而资深的立委落马都有啊，这是事实啊，这也是一个好现象。为什么？因为大家哦，这老百姓全民调对吧？哈，全民调老百姓认为谁有这个等于说可能嘛，谁比较获得老百姓的这个支持嘛。这我觉得这大家这用这种方式其实公平就对了，公平的方式你得不为够啊，但是你就把它没收，那我当然不服气啊。那徐小新事实上呢，他一再的用金烟就烟，然后烟干不在边啊烟的方式对吧齁，那不断的这样真的假的不管，反正他一直发一直发一直发，这个倒太多啊。刚刚这个卓冠廷，他杠上卓冠廷那部分也是非常可笑的，他拿那个人家去放弃这个卸任那个副总统的，去说你另外在哪里领多少，我另外在哪里领多少还是怪不应啦，你知道不？可是我卸任嘛，放弃了，那么你叫马英九，你以前的组织马英九去放弃啊？他为什么不肯放弃呢？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嘛。那么除此之外呢，我倒觉得桂林西亚就到礼拜天那个元宵节叫你来共过的桂林啊、哦，桂林西亚共和委啊，你知道吗？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病啊，金马病案呢？有些人，尤其是国民党的这些年轻，越年轻，我恭维撸烟，然后呢，越可讲话越可怕，各位。遇神杀神，遇佛杀魔啊，惊死人啊！你知无？过年前你去讲这款话，咱台湾人正常的台湾人未去讲这款话。我问你，徐小新要选的是松山信义有无？哈、松山慈幼宫的妈祖出巡，你去看到先，你去弄一个布条咧啊！遇神杀神，遇佛杀魔，安怎？我问你安怎嘛？这个是织田信长。那么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名言，可你要知道，织田信长在日本战国时代虽然有他的地位，但是他是一个杀人魔王啊！你搞清楚啊！其实织田信长这个齁、我印象还没那么深刻。个人对徐小新讲这句话，我想我跟很多的网友一样，我都想起了一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我左青龙右白虎，老虎在腰间，老牛在腰间，然后龙头在心口，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我印象比较深刻。嗯、因为点念我们再重播几百遍。哎、 哦、是点念跨修贼啊。 点念跨修贼啊，就是那个、唐伯虎点秋香来带那个老师给我卡贝尔摩修心感给杀了自己的那个。可是我告诉各位，你要知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虽然他可能认为他在自我解嘲啦，啊，他在嘲讽干什么？他讲这句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的枪口跟炮口不是只有对准外面的民进党，你竟然，我刚刚一直强调嘛，警匪枪战屁股中弹啊，最怕的就是来自于背后的自己人啊，你知道吗？自己人被事情熊跟我，因为你不知道我跟你并肩作战，你怎么想象说你无要不要给他堵几堵对吧齁、那费鸿泰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嘛，我相信包括这个秦慧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嘛，你们年轻人要夺权，你们年轻人要这个等于说出头，那 OK 的，但是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吗？陈崇文他是本身是国民党的这个议员嘛、他也要选这次的这个有可能要参加这次的国民党的这个士林北投的这个立委的这个初选啊，但问题是人家也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啊、你一点要否认，你难道当国民党的这个等于说这个民意代表还是终身代，你一定要去否认上你前辈们把他们说到一文不值吗？我说坦白的，他在 徐小欣在讲说，好像四年前，那么费鸿泰不是跟他在一个场合那么讲说，他可能意思要让给他嘛？ 对， 请听清楚，人家费鸿泰讲的是，如果我不选了，可能怎么样？人家有没有说，我就不选了，就怎么样？我就把整个担子全部交给你。如果费鸿泰今天讲的是这个意思，对吗？哈、嗯啊，那我觉得费鸿泰你自己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啊，比较言语部分， 因为现在是徐小欣诠释出来的。 对，那费鸿泰如果讲的是如果我不选了，万朗比的公告可以说不分区啊，不分区立委，那这个担子就要麻烦你了，你们是未来的这个中间分，这是跟他客气喂，你把人家的客气话当作说哈。当年的这个承诺，对吧？哈，现在四年后没有当一回事。我知道他可能怎么样。现在如果年轻人每个人都用这种的方式，我告诉你，今天这个党完蛋了，你知道吗？这个党完蛋了，因为你们怎么可能团结呢？你们要夺权的过程当中，你们要往上爬的过程当中，是先干掉自己的同志啊！哎，刚刚这个贵雅讲那个重点了，费鸿泰能够在这个台湾的政治圈子里面混了那么久，对不对？混了刚刚那个报税，每年五月的时候报所得税哦，28年呐、啊。28年你不要小看呢、欸，多少年为了不收这水就麻烦你，你全部交给他，全部帮你弄，你知道吗？所以呢，现在徐小欣跟费鸿泰他们在打什么如意算盘？徐小欣一公为见你香，所以呢，他要走的路线是跟王宏威一样的，什么全民调？全民调，我讲坦白的，徐小欣占优势嘛，因为我这下面我拢怕民进党引动，我拢没陈建仁、没马英九，没马英九，最主要是为什么？跟各位讲，他本来是马英九的人。后来我听说，那么因为马英九对不对哈？对了，王宏威跟他之间的事情啊，对他颇有维持啊，所以他有一阵子其实已经离开马英九的阵营了，你知道吗？这是事实，外面的人知道的不多啊。所以，那么年轻人可以争出头，但年轻人争出头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哇，够一共啊！刚刚讲的织田信长杀人如麻，你在过年的时候用这句话来作为一个形容啊。那么，其实政治场上，人家常常会拿那个政治场上跟很多这个所谓的黑社会里面出现的这个枪击要犯来做比较。有当时啊，凶凶的人，你出头很快，但是你是出头鸟。一下子就可能消失在昙花一现的政坛里面。 那崇文哥，我先请教你啊，哈，你要杀什么？你欲什么杀什么？你也弄一个这个出场的这个开场白给我们品乓几嘞？ 其实我一直哈，对我们的选民都是这样。我上一次其实有选过了哈，那我一直都在了哈。那选民需要我们就出来服务嘛。嗯，其实刚刚瑞德哥讲了几个哈，第一个大位不宜自取，更不宜强求，更不是谁让谁啦，谁给谁这个问题。但是大家可能忽略了一点哈，就是说，其实徐小欣跟罗志祥是我们国民党里面年轻一辈的空战天后跟空战天王。那其实首战即决战这个一战定乾坤哈，这个部分呢是讲小欣的现在我自己判断他的策略了哈，因为在那个区块哈，大概初选过了之后呢。大选哦，因为那一块的版图比较蓝，嗯，大概初选过了之后，首战即决战， 所以他一定要干掉老将，所以他要杀的那个， 但是就是不要忽略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哈，也很严重的问题哈。第一个哈，你把党内的初选，即使你过了之后，嗯，那费鸿泰帮你嘛？ 对啊， 你把这个大气氛、大氛围看起来，中间选立委是要50%以上支持才有机会可以当选。 嗯，因为是一对一啊。 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那真的会选得赢吗？我是有一个小小建议啦齁，因为我们士林北楼的版图齁，尤其是北楼这一块跟士林这一块的立委选区齁，其实小欣可以考虑来我们这里选啦，因为这个选区选哦，也跟国民党提名的制度有关系。 你是要给喊牌是 不是？不是，我不要喊牌，我要。 不是啊，你得看，就是说你现在现任立委是民进党的嘛？ 对，我们比较、啊、没有，我们比较绿啦、嗯、他用这种打法，可能在党内大家比较可以，就是说比较 peace 一点。那这个区外辛苦，真的是非常辛苦，比跟松山新义选取来是。 你就是说他柿子挑软的吃嘛、哦、你要觉得说如果有既然有要出场的话、那個、那去一个相对艰困一点的地方嘛， 不 是不是他如果用这个空战的方式，我是觉得好要开疆辟土、嗯、新的年轻人国民党的这个、嗯、新的这个新的一辈要去开疆辟土比较有大的机会。那所以呢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初选过后之后还是要和谐，但这个这样子的方式齁、嗯、是不是选民可以接受，是必须去打个问号，而且是必须去评估的啦、嗯、那如果有机会到更这个绿的选区用这个方式，我觉得有开辟新战场，对国民党的贡献。 来，因为詹江春他讲了一段齁，我觉得也 颇有同感呐、啊、哈、哦，来宜祥，你算你也是年轻人嘛哈、哦，你嘛不八苦点嘛哈、哦、啊，可是呢，曾江春他讲说，你如果没有好老板的支持，好老板包括、啊。朱立伦啊，齁，或者是以前马英九啊，齁，他说你要不好的爸爸来给你支持齁，爸爸的部分齁，我大概可以想到，嗯，蒋万安算是有好爸爸吧。对不对哈？不然他怎么可以？ 他认为的好爸爸。 他不是他怎么可以一开始就出来选立委呢？哈、哦，那这个连公子他应该也是有好爸爸。 好龙斌，好龙斌也有好爸爸。 对对对，是真的好爸爸，名副其实好爸爸。那你怎么看？ 其实我先讲，其实徐小新宣布要参选这件事，整个让国民党的鸿门大开了。因为我前几天去参加一个活动，很意外看到三个字，我已经认为我看不到，叫罗志强。然后就当时，而且罗志强上面是写什么？写大安区立委参选人罗志强，他已经开跑了。嗯，所以就代表说，其实说实在，他好像还没宣布，但他已经开跑了。嗯，所以我就代表说，徐小新他其实这样子的，这个先抛出了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让很多国民党本来是比较在思维的阶段，现在已经直接跳脱到这个所谓的行动的一个阶段。那我认为应该还会看到更多、啊。可我觉得最重要是这样，就是说国民党的民族方式其实就是一个内定式的民族方式，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体制。所以就是说今天为什么其实徐小清出来选或罗志祥出来选等等，就立刻有秦慧珠会出来说，哎呀，你这个年轻人干嘛去否定我们老人家呢？干嘛去挑战我们老人家等等等等。他其实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些所谓的年长者或者资深者还没有点头说你可以选，你怎么可以出来选呢？这个就是违背整个国民党的传统，就是说包括当年如果蒋经国已经内定好了，那突然有人跳出来说我也要选总统，那当时国民党那人就被抓去关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封建的文化确实还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少应该一只手数得出来，应该不会在新台湾这个节目上去称赞徐小新了，或者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帮他说一句话，他当然有选举的权利，他当然有参选的权益嘛，对不对？这是没有人能去否定的。所以我认为至少他每天都在打一些奇奇怪怪的议题，然后甚至于就是讨论一些真假不分的议题，每天，但是如果他用同样的一些这个火力去对党内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的话，我其实蛮祝福他的啦，鼓励他啦、嗯、就是说你今天每天去打执政党，那打执政党真的打的有一些是打的很奇怪翻车了，但是如果你用同一个精神去打国民党，尤其是打国民党这封建的文化，感动更多人出来愿意挑战就是现有的一些立委的资格的话，我认为这对国民党的长期发展是正面的效应。 嗯，因为我们讲到这个议题齁，我有点不好意思啊，那个侨会委员，因为其实多数人的爸爸妈妈我们都不知道，可是你的齁，你刚好不巧，你上次也说讲正二代我才是嘛， 我不呀，你帮我宣传很多嘞。 所以我说请教你这边、嗯、因为其实你当时是怎么样出场的啦齁，那就是说对应到这次他们提出来这个问题，那你自己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是这样子、嗯、就是其实政治这个行业本来就是服务公众，也就是公众都可以来参与的，谁都可以来参与，但是要进入而且被选中被选民认同，它其实有非常多的条件，除了你个人自己的条件之外，你能不能有一个 team， 你能不能后面有更多的人认同，这其实就是政治最精妙的地方，因为政治就是集合最多人的力量嘛，不管你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谁可以集合最多人的力量，这就是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服务大家最基本的条件。所以刚刚宜祥说的其实我也蛮认同的，就是年轻人本来当然就可以出来挑战老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你出来挑战的方式是什么，你出来挑战如果是用否定不是否认哦、嗯No, 否认，刚刚大家的用词不太精确，你如果是否定甚至是毁灭，就继续徐小新这种，他已经，我觉得他已经超越战狼式的风格，他根本就是疯狼式的风格了，这真的是都狼的嘎啊，那这实在是非常的夸张， 因为通常我们讲齁，你说要杀魔那就算了，他是要杀神杀佛诶、欸、 我实在是不太了解，他已经进化到一种这是第几版的这样的状况，这个已经超越我们的理解范围了。 好，来冠廷先来补充。 徐小新想选立委是他家的事，国民党怎么提名也是你家的事，但我要呼吁全国观众，明年的立委选举绝对不要投给国民党的所有候选人。为什么我敢这样讲？我们看看宜祥来自的大安区就好。林益华二月三号就职台北市的副市长，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大安区有快一年的时间完全没立委。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好，国民党可以让本来的国民党一席的立委一年没有立委，代表立法委员这职务对国民来讲完全不重要，而且他连自己不当立委就算了，连让民众补选的几率也不要有。 哎，二月一号、二月三号是什么意思？观众朋友，就是他有什么天大的理由？四天之前，十一月底他不能就职，他只要一月底就职，四天前就职，他就可以让大安区继续有立委。嗯，不要。你没有告诉我这四天有什么天大的事情，我不行，我一定要留在立委岗位。这四天我做了什么事？做完之后，这四天完，得到的结果是大安区一年没有立委，然后你林益华开开开心心去当副市长，这就是投给国民党立委的下场。所以我跟大家讲，徐小昕，你跟费鸿泰怎么争你家的事，但你们无论谁出来，大家就是不要投给国民党立委，因为根本不重要嘛。 我很快补充，其实冠廷说国民党认为立委不重要，国民党认为市议员也不重要啊。为什么用讲松山新一区就好了？已经离开一个人了嘛，对不 对？王宏威已经离开，所以已经空一席了，这一席也不会再补了。而且市议员是刚刚才就任哦，就不补了。 对， 如果徐小昕是同个选区哦，如果他出来挑战成功的话，这是不是本来选了五席的国民党籍的市议员，变到三席的，足足少了五分之二？那也代表说国民党认为市议员也不重要啊。 嗯，来，宇昭老师做补充。 巧慧委员呢，不愿回答事情，我来帮他回答，因为总是有像叶文之这样的人呢，喜欢说你修苏巧慧，说你爸是谁，你干嘛在立委员质询你爸爸？对不起啊，民进党的派系跟国民党派系完全不一样。苏院长栽培苏巧慧以外，难道就没有栽培苏系我们所认识的像吴秉睿、 张宏禄啊、 张宏禄，或是呢王敏生吗？国民党啊，就单线连倒啊，什么意思啊？除了呢照顾自己的儿子以外，没看过照顾幕僚的啦。问问看黄子哲在呢蒋万安办公室待多久吧。问问张维源呢在蒋万安办公室待多久吧。他们后来是靠自己啊。黄子哲到现在还是在力争上游。他们有没有办法成功都跟那个老板无关啊。民进党的派系基本上是提拔年轻人。国民党的派系呢只庇护啊自己的家族人啊。这两个最大不一样。接下来呢我们就做这张手板嘛。蒋万安这个就不用多解释了。那么呢谢依凤是什么人？因为他妈妈叫郑汝芬嘛。他一个弟弟是彰化县议长叫谢典宁嘛。彰化谢家在当地是赫赫有名，跟萧景田堪称彰化两大家族欸。接下来再看看啊，还有呢像吴伯雄，哇，破了台湾政坛纪录啦，祖父子三个人都当桃园县长欸。开什么玩笑？还有呢，郭树春的儿子是谁？侯孟凯嘛。所以呢，这就叫做呢，没有背景就不要出来选。两个党现在氛围不一样。现阶段呢，这个赖清德正在处理桃园啊，不，那个台南正副议长的问题，他建议说是要停权哦。结果国民党说啊，道德标准比民进党更高。结果现在朱立伦去拥抱呢谁的温暖的双手？周东锦，很快就会启动啊，同舟计划 3.0 的啊。因为为什么？已被酸中痛啊，需要呢地方派系的澳元啊，这也是朱立伦经营很久的地方。所以两个党的政治文化完全不一样。徐小昕，我不是要帮你讲话，最后结论很简单，我是大安区选民。讲罗志强，我应该有点这个条件吧。罗志强这是无意不语啦，我帮大家点名一下，基隆市长是吧？那时候呢叫杨子斗去罢免了吴思瑶，也一度呢说他要选了士林北投的立委嘛。接下来桃园市长，接下来桃园立委，现阶段呢又回来。罗志强，你是把呢议员跟立委当什么？你是游牧民族是不是？逐水草而居。 他在开巡回演唱会啦。 是啊是啊，贵雅讲的比较可爱啊。啊，请问呢、啊、国民党把我们大安区的选民当成什么？为什么这种心态？克谁啊？就觉得这个选区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家的近卵啊。 嗯，我有他补充。嗯， 对对对，贵啊，我要补充一下那个宇少，我刚刚没有不愿意回答，我只是觉得时间宝贵。对，我们就回应徐小昕比替我自己辩护这个就有用多了。但是我如果讲到我的话，我必须喔、哦、再次跟大家说明一下。首先喔、哦、大家可能觉得苏贞昌都很有名，可是大家不要忘了，苏贞昌其实在2007年上一次的行政院院长卸任之后，其实是就没有公职，一直到这一次的院长。嗯、中间当然接触了一下这个转正代理，接了党主席一下，但其实都不是公职，他是一直一直的参选人，所以都没有行政院长卸任礼遇条例呢、嗯。 对啊， 都没有， 因为你们 一切都是民进党的错， 自己调掉了，对不对？ 民进党不愿意、 哎，因为我是苏贞昌 特别扭力算嘛。 慧婷不是跟我同一个选区的吗？那个大家没在客气的啊，就是初选也是杀得很啊。 但我全力支持苏巧慧委员。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回到年轻人当然可以出来，但是你就是要让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让大家来检验。该有初选就初选，你要通过初选，那就是党内认同。 互助新年，看这。 昨天中国国台办他抛出了说啊，两岸呢应该要恢复直航的航点。那我过去齁，因为疫情的关系齁，航点剩四个，他说应该要恢复到要有16个直航的航点。那问题是中国的疫情情况，我们觉得他们又不公开又不透明，我怎么知道你现在疫情发展到哪边呢？那恐怕还要再斟酌斟酌。我们先一起来看。 打造更强韧的台湾经济，协助台商加速全球的布局，是今年我们政府重要的施政目标。 受疫情影响，中国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暌违三年终于复办，总统蔡英文、陆委会主委邱泰三、经济部长王美花等人也出席，而这也是这个内阁改组后首场涉及中国台商大型活动。 WHO 好像对于中国所提报给他的数字，不管是死亡或者是确诊的这些病例等等，好像不是那么样的肯定，好，所以这也是让国际社会还是持续的在做一些关注。我们呢都希望双方呢能够有更好的资讯哦来提供。 当然是越多越好。我记得以前最早的时候有50多个航点，如果不能够恢复到以前，我们陆续的也阶段式的增加也可以。 生意或者商业上的这种沟通呢，也是同时也是需要的。海峡两岸其实都有迫切的需要。 因为受疫情影响，两岸只剩北京、上海、厦门、成都四个直航航点。如今国台办也抛出恢复向广州等16个直航点。国台办指出，已经透过海峡两岸空运协议向台湾民航主管机关提出要恢复直航点，陆委会则回应将会与民航局进一步了解。但日前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才说过中国隐匿疫情死亡数，如今中国积极推动复航，我方当然得全面评估考量。 好，我们看到齁，其实记不记得之前呢，国民党立委齁，金门立委陈玉珍啊，不是跟这个中国国台办的宋涛见面之后说啊，我告诉你齁，这个金九就已经解禁咯。然后呢他还送给他一个一条根啊，嘿嘿，有割对不齁。那接着呢我们又看到的是齁，中国国台办齁，他们呢就趁着这个台商联谊活动前一天齁，就发了一个说，我们要开12个航点。那当然齁，显然有要串联台企联干部呼应齁，让这个台湾政府要来同意的这个问题味道。那我请教瑞德哥啦齁，之前我们看到的是齁，中国疫情齁他说解就解，然后来到台湾的一些就航班过来去检验之后，发现他们的阳性确诊率齁大概是20%左右嘛齁，那而且世界各国呢也都觉得这个好像不得不提防啦齁。那所以我请教你现在这个时间点怎么样来看？ 我觉得时间点还不够，但是呢可以期待，也可以慢慢的适度的解封。为什么说时间点还不够？一切都怪中国啊，因为很简单嘛，为什么过去我们大概中国那个部分呢有51个航点，台湾有10个航点，然后他们现在呢那么选择了说可以开放16个航班嘛。今天陆委会主委邱泰山都说，如果要开放事实上超过16个16个点都有 OK 嘛齁，但是问题是要时机成熟。为什么呢？因为各位知不知道过年期间到后来我们现在每天都还有3万多啦，然后2万多啦，这样子本来已经降到，我记得最低的时候快要降到破10000了，就又回升。所以这个事实上呢，那么还没有，我们整个这个相关的疫情呢还没有到完全可以销声匿迹的时候。过年期间全中国只死了6000多个人，你相信吗？某扣点的代机嘛。但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到底他现在有多可怕，我告诉你，全世界没有人知道。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一定知道，但是他不会让人家知道。那么我们有这个朋友呢，台商过回来返台那个过年的那个好朋友啦，我们也跟他私底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讲到啊，他说确实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他们想象之外，但是没有一个人，几乎他的那么认识的这些人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死在这个所谓的 COVID-19 的那个死因里面。因为很简单，你要用这个死的话呢，你的死亡证明书开不出来。所以呢，因为这样，他就要降低因为这个病所以死亡的人 人数嘛，所以一切都失真，一切都失实。可是问题是，死亡人数还在增加。一个呢，冷清规版八十岁以上没有打第三剂的那个老人家有2000多万，所以又再加上过年的时候，都大概有20，地表最大的那个春运呢，大概20几亿人啊，这样不断的流动，乡村的很多的医疗又很这个糟糕啊。你看我们有确诊过的人呢、年轻人都那么影响那么大的嘛，那何况是老人家呢？在他们还没有这个等于说这个整个疫情受到控制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包括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今天都已经说了，我们大概预计会跟日本的5月8号美国5月11号要把它降，对不对齁？我们可以考虑在5月的时候适度的降，那包括你现在户外可以不要戴口罩，室内可以慢慢的解禁等等，说你现在到美食街已经可以吃饭了嘛、你可以拿下口罩吃饭了，所以呢事实上已经慢慢的降下来了以后呢，我们当然可以考虑，那么可以考虑了以后呢，我们是很科学，不是基于政治嘛。但是中共在说要恢复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啊，那你要不要恢复一下海峡中线？你要不要恢复一下？你还要不要这样子？你看哦，佩洛西马上那佩洛西来的时候，你们是设7个点，什么飞弹打来打去，然后军舰和亲猛打猴就过来嘛？那你要不要恢复啊？好，你说这个你没有办法办到，那你恢复一个所谓贸易信用，你能不能不要再用你们自己本身说禁就禁，2000多项说禁就禁嘛？金门的立委，这个等于说陈玉珍到了中国厦门去见了他们国台办的宋涛呢，那么就带了一条根去嘛。谁干的违规逮捕哦？一条根打死，一条根去金门的人都知道嘛，酸痛了干什么？ 对啊， 把你打得鼻青脸肿，再送你一条根，就是这样子嘛。先给你打得一塌糊涂了以后，就说我让他搞油啊，搞油，大家搞油了，打把你打断，打断手，打断脚，然后呢，一天到晚说要消灭你，要杀了你哈，打那搞油，搞大家做好朋友对吧哈？不可以沾明沾明三明害谁套炸回熊害谁，你知道吗？不能这样子，你要交朋友，你要交朋友，两岸、要和平相处和做生意我都没有反对，两岸那个戏剧啦、文化交流我也不反对，但是不能像习近平这样子。那么结果呢，我觉得有一句话讲得很对，明明是加害者，他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了大善人，你知道吗？明明是他用不科学的方式来对待你台湾，然后现在呢要用这样的方式呢，然后好像施以恩惠这样子哦。那国民党也要记住一件事情了，为什么呢？因为呢国家平等对等尊严比这些小恩小惠要更重要的多。 好，因为齁因金马公叫咱亏的亏啊，齁我们来看看过去他们的状况。那影响也帮我们整理各国齁到底是怎么样看待中国来的这一些旅客齁。我们看这一篇报道。他讲说疫情期齁广州、郑州、呼和浩特、北京航班取消将近80%。也就是说呢，中国自己呢，他们齁点对点的在国内城市的移动，他们都觉得说安内回线回线齁，我们干脆飞机就不飞了，甚至有到取消呼和浩特是取消了 95% 的航班，剩下 5% 而已，你自己都不敢移动。那可是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啦齁，可能疫情的状况公摊北咱真正看袂清看袂明啦齁，所以各国是怎么样来看待中国的这些旅客呢？ 我先分享一下，我念一个国家的这个列表出来，大家可能认为是 G20， 但事实上是对中国实施这个限制的这个国家，包括英国、澳洲、加拿大、美国、日本、韩国、摩洛哥、印度、以色列、马来西亚、卡达、德国，真的是念不完。所以为什么这些国家全部都对中国实施限制呢？而且甚至很多国家像摩洛哥是直接说你不能进来，你只要是中国籍中国旅客你就不能进来。那其他国家是说我不相信你中国做的筛检，我要你抵达之后再做一个筛检，那如果这个筛检是阳性的话，对不起，你还是要去隔离。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些事情？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资讯是不透明的，大家不明了到底中国的状况是什么。所以今天为什么中国一定要要求台湾第一个要开放航班，第二个我想他的目的希望就是说台湾不要再有任何限制，就是他希望今天所有他的国人终于可以出去的时候，中国认为很没有面子，所以他希望可以利用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去要求其他的国家在内说你不要再对我们的旅客实施管制，包括台湾防疫的这么好，跟我们的距离这么近，有这么多中国的旅客去台湾，他们都没对我实施限制了，为什么你德国，为什么你美国，为什么你加拿大、澳洲等等还要对我实施限制？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厘清说这是中国的一个政治目的，他并不是纯粹很开开心心只想说哎呀两岸交流很好啊，我们要更多的航班啊，更多人去到访台湾，怎么可能嘛，对不对？过去几年来中国政府是这样的态度吗？会突然180度转变吗？ 不可能嘛，他是希望利用台湾去拿台湾这个案例去打其他的国家，说台湾都开放了，你美国没有什么理由再进行限制。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很清楚中国的一个目的性了。 嗯，好，接着我们看齁，中国对于我们跟朋友的交往齁，他们也都很有意见嘛齁，但是呢我跟你讲，美国我们跟美国的正常关系化，你会感觉到说，诶，越来越多团了齁，而且呢一个一个的代表性齁，这一次来的齁，在今天上午已经跟小英总统见面的是美国前印太司令 Davidson， 他特别率团来访台齁。那我请教宇翔老师齁，这个来访交流齁，他的特殊的意义还有他的重要性，我们要怎么样来看？ 我想说 Davidson 来台湾访问呢，因为他刚卸任没多久，所以说呢对整个印太战略的战略跟战术的规划跟相关的情资跟战术的演练跟操作呢，基本上还是火烫烫的。虽然现在不是现任了，但是以现任辅现任的身份来跟台湾的国安高层交流，只有一个目的嘛，如何在印太战略强化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跟台海之间的和平嘛，来跟台湾交换这样的想法。我相信内行一定会知道，或是研究国防跟安全，这两三个月以来，不论是年前的 CSIS 做的兵棋推演，还有呢印太战略前上将司令来访，还有美国现在在第二岛链，特别是在关岛重启新的陆战队的营区，部署呢滨海作战团在 Okinawa， 那看得出来基本上美国在想什么。美国不仅在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正在协防台湾嘛， 最快的速度来发。 第二是什么？我说庄家连山拉山，过年还没到，讲麻将总可以吧？哎，除了那个帕维尔视讯联络之外呢，这个捷克议会的众议院的议长叫做艾达莫娃也宣布三月份，为什么庄家连三大赛？本来第一个来是柯佳洛，但是柯佳洛因为呢被中国警告，最后导致心脏病发。后来韦德奇来的时候，我们又补发勋章来追赠给他，他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友人嘛。后来韦德奇来的时候，最让人家感动的是他说那句话，后来这句话呢变成 T 恤，今天我是台湾人嘛。那接下来艾达莫娃，那接下来呢是什么？如果捷克要来的话，那么呢宜翔最熟悉的部分是呢那个麦卡锡啊，我相信没多久就要来了。简单来讲呢，诶，不论是民主党籍的众议院的议长，这是佩洛西嘛，或是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啊，麦卡锡，这代表是什么？美国的民意跟捷克的民意，现阶段不要说一定挺台湾啦，它跟我们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这核心价值是什么？自由、民主、开放的经贸体制。所以台湾现阶段不是说什么当美国的塞罕的呀，是大家共同拥有共同的价值。刚才我讲那些退将跟现在国民党的这些呢深蓝红统人士，难道你不想跟世界拥有这样共同的价值吗？这已经是超越国界之间的普世的内涵吧。所以我说一句话的地方是呢，三月份的台湾天空，或是三月份世界跟印太的天空，非常非常的台湾啊。 然后来让宜翔补充。 那我想既然宇翔老师已经把这门掀开了，我就继续讲。我大概可以独家分享一下啊，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在美国的这个国会上传已经跟我私底下分享说，这个新任的美国国会议长 McCarthy 确实是已经在规划这样子的一个访台的行程了，而且他个人的意愿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他同时已经私下去跟美方一些相关的部门，包括国防部在内，已经去洽询说这个包括这个行政的安排要如何进行，跟台湾的各方面的流程该怎么样进行。 会不会他本来没那么积极，被一激之后，我赶快齁，来来来，给我出力几雷齁，我们行程赶快安排，然后开始变得特别积极。 我老实说，我觉得他一开始就很积极， 我觉 得他迫不及待，因为第一个他的上一任已经来过了，再来你看到韩国都来了，欧洲不知道来了几个国会议长、副议长等等，他会认为说我是美国，美国是台湾最有利的一个盟友国家。我怎么这新任的议长我怎么还没开始规划，所以我认为他非常非常急。但我还是要讲一下，其实 Phil Davidson 这个印太司令部的司令来台湾，我简单说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对台湾而言是最重要的一个军职，是全部美国国防部体系里面最重要的军职。简单说为什么？ 印太司令部负责多少官兵你知道吗？38万的官兵是我们台湾整个所有的陆海空大概有2倍半左右的一个数量。那包括什么呢？包括36个国家也都是在他管辖范围内，日本、韩国，这个到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等等等，只要是环绕中国的国家都是在印太司令部的一个管辖范围之内。那再来呢，他们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世界的50%左右的一个人口比啊。所以我就说印太司令部对台湾太重要了。印太司令部简单代表是什么？就是一个跨区域的合作。韩国去跟美方进行军事合作，进行对象什么？就是印太司令部。日本是什么？印太司令部。新加坡、泰国等等，所有这些国家，对的，都是印太司令部。澳洲、纽西兰就更不用说了。这次 Phil Davidson 来，我相信他会跟我们的总统跟其他的政府官员进行一些双边的会晤。我认为这些会晤的讨论的议题主要会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台湾如何展开区域性的合作，我们不能只是单独去面对中国，而且甚至于说我们不能单独是思考说台美共同来面对中国，应该是所有的民主国家共同来面对中国。所以第一个，怎么展开国际合作。第二个，如何提升台美的一些训练交流。其实包括现在我们的兵役改革，我们现在的后备役改革等等，我们在思考了如何精进这样子的一个训练过程。说实在，最有经验打仗的国家是谁？就是美国嘛。如果要训练要学习，就从最好的学习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当然希望美方可以派遣更多这些资深的这些军事人员来带动我们的这个训练过程。但最重要第三个，就是如何提升台美的军事的相容性。今天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我们必须跟美国并肩作战，我们必须跟日本跟其他这些国家并肩作战，我们要如何确保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是完全无碍的。所以我认为说 Phil Davidson 来，很多人只会看到台美的军事合作，但他来的含义真的是很深很广。我认为，我希望他就像 McCarthy 一样，他可以刺激到其他的印太司令部的司令，未来也会定期的来台湾跟我们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互访。 好，来瑞德哥做最后补充。 事实上呢，那么越来越多的包括美军，是因为他不会是现任来，所以他卸任来，但问题是他的身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就是整个印太的这个所有的安全的这个等于说最主要的一个决策者啊。那包括即将来的三月的捷克的这个众议院的议长，那参议院议长韦德奇已经来过了，那众议院议长也会来，那么包括总统呢也会打电话，已经跟我们的蔡英文总统通完电话了。那么大概是欧盟也是第一位吧，齁，欧盟第一位，继美国的这个总统川普当选人之后了，齁。那么所以呢，中共在这个包括这个美国的众议长啊，众议院的这个议长呢来了以后呢，那么他一定会有一些动作。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像国民党所说的，我们做一个乖乖的听话的宝宝。为什么？台湾人绝对不是人家要你下跪就下跪，然后呢把东西踩在脚下呢，要你们用脚挪一挪，叫你吃就吃。那台湾人是有骨气的人，也就是我绝对不找麻烦，我不主动去挑衅。但问题是我的命运，我的前途，我也不是那关哦，我要跟人家苦苦哀求。我说坦白的啦，我们台湾人再讲一遍，我们台湾人是不做轻快的啦。 中党立委蔡壁如目前会议都在自己的小 的表现呢，比我预期的更。 好，来，因为有关于晶片的这个部分哦，最后还是要跟宜翔来做请教哈。那主要是什么？我们看到美国携手日本跟荷兰，那荷兰我们知道艾斯摩尔的他们这个机台是很厉害的，我怎么样去防堵晶片呢？我限制的是包括制造晶片的设备我都不能出口给你，那你要做什么？假设你会做冰淇淋，可是你没有，你配方都会了，你没有冰淇淋的那个制造的机器，你是要做什么嘛？齁，那所以我请教这一个部分齁，算是一个很厉害的杀手锏咯。 简单说就是美国终于试出王牌来了。 王牌。 王牌来，为什么会说这是王牌？说在其他过去川普所宣布的晶片制裁这都很重要，但这是先阶段。他宣布的是什么？他当时宣布的就是说包括美国所供应的技术的这个晶片公司齁，没有办法再去输入最高端的晶片到中国去。所以后来华为最顶端的手机等等等等就无法生产了嘛，对不对？因为你什么3奈米、5奈米等等的晶片你没办法再取得了。但是这个的负效应是什么呢？这个反效应就是说中国就开始思考，那我要如何自制这些晶片。所以他就快速花很大笔的资金开始投入自己的国内产业。那现在我为什么说这是王牌呢？因为现在全世界只有2个国家在制造这些所谓的晶片的机器，第一个就是日本， 第二个就是荷兰 啊，那两个国家都挡下来了。 对，最顶端的就是荷兰。那美国的意思就是说，那你要自制，我也不给你自制。也就是说，你今天连买机器都买不到，你今天晶片就不说就算了。但是你看制造晶片的机器，你从荷兰跟日本都买不到，所以这个真的是王牌。未来我想中国的这个整个科技产业至少会落后10到15年以上。 刚我们前面讲的其实是比较军事同盟的这一块，那后面又讲到说晶片对中国的围堵齁，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有一度在炒作什么，说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就叫做去台化，贴标签是很容易的事情呢，但是呢还是在骗不把人。我看到金周刊有一篇文章齁，是科技方面专家徐美华他撰的稿，他分享一个事情，他说台积电的总裁魏哲嘉齁，业界有人有一个叫做Clear Mind 大侠，他写的这个文章呢获得了很多的回响，这个分享的次数是破500以上。那他讲的内容是这样，他说台积电呢现在是到处抢劫，抢劫用的是比较重一点啦，不过他的意思是说台积电现在是在世界各地拿着当地的一个巨额政府给你的补助，然后呢当地的大客户还列队恭迎恭迎，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大喇喇的台积电是在四处圈地当一个王，然后呢顺便的齁，把当地的这个半导体的厂商齁，把你的武功给废了，因为我想厉害嘛。那台积电去了美国，去了日本的熊本来设厂，包括德国也非常积极要邀请台积电去设厂。这个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世界各国自己没有办法打造台积电，所以呢他们想办法的是用八人大教拜托台积电齁，宗教用语叫做分灵，然后分灵到我们各地去。这代表的就是台积电的实力，而不是去台化。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台，加油，我们再会。老树捷运站。